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西安昨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性人才放宽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的意见，放开全日制的普通、大中、专的院校学生集体户口迁移的限制。近期，广州交警推出了举报奖励制度，一年内举报交通违法5宗以上或1宗醉驾、肇事逃逸、严重超员等严重的违法行为并采纳的，将给举报者一次轻微交通违法免记分的奖励机会。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听说了吗？三河珠宝城新年活动开始了。 什么活动啊？ 小年儿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城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兑换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 富达红绿灯西南角，三河珠宝城。 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新年到，祝福到，我谨代表广汽本田三河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他像女人心思凭运气不够，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 那年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不停转动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在他手中，你什么理由我也说不出口， 总是对感情太折磨，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付出等待收获，爱人或被爱很难抉择，我只想勇敢大步走， 面对两人生活明白够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行动。 时间不停转动，只爱让时间不停转动，只爱让时间不停转动，只爱让时间不停转动。 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今年大吉大利。

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你无言岁月中，我无意的热情暗中，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25号，阴历腊月28，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5度。廊坊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6度。首都北京明天是阴转晴，最高气温6度。近邻天津明天是雾转晴，最高气温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有一道美味的菜叫豆酥蒸豆腐，吃起来是那种软中带酥，酥中带软，让人无可抗拒的非常好的味道。来分享一下怎么做。嫩豆腐一盒，切成1公分厚的方形片状，摆到盘子当中，淋上米酒1到2勺，香菇素蚝油1大勺，中火蒸5分钟，也可以在微波炉当中热3分钟。蒸豆腐的同时呢，热锅将豆酥酱4大勺，小火炒至起泡成金黄色的很香酥的样子，然后立刻熄火，加进去1到2小勺的砂糖，还有适量的葱花，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葱花，搅拌均匀，把炒好的豆酥淋在蒸好的豆腐上，这样一道豆酥蒸豆腐就做好了，健康又美味，喜欢做饭就可以试试看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烟花爆竹燃放管控通告，为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健康，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减少环境污染，按照省廊坊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现将烟花爆竹燃放管控要求通知如下。一、全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一、文物保护单位；二、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五、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六、山林等重点防火区；七、东西市区建成区内；八、重污染天气3级及以上应急响应期间，全市域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二、尊重传统民俗习惯，在农历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初五、正月十五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不就这样被你征服，好像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听了我的愤怒，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孤独，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孤独，就这样被你征服， 好 像隐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孤独， 谢谢。 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I'm a big big girl with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do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Ooh, ooh, ooh. 其实人是很有趣的，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像世界也跟着变大。今天你以为听到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真的没什么。在口音单元里面，我们轻松的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千万小心一点。其实不同的人常常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不管今天明天每天每天都有人，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的生活很忙很忙，要做节目，要做唱片，还要上无数的通告，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在忙里偷闲找个朋友分享快乐或失望。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河市文明实业有限公司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年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三河移动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仅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我国首颗一米分辨率雷达遥感卫星高峰三号昨日投入使用，将有效改善我国民用雷达卫星数据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的现状。卫健委近日表示，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超过45%是二孩或二孩以上，实施全面二孩的效果完全符合预判。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达到795万，就业任务非常繁重。民政部目前发布相关通知，各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要简化、优化申请受理等流程，缩短办理时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诚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今年财源滚滚，幸福美满。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猴往隋东去，金鸡踏春来。我谨代表韬旗车行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顺心。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着你的脸，吹干你的泪眼，梦还有空间，我还在你身边，不曾走远。把爱倒进你的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一无从前。我和你和命运之间注定了不能改变，我的情感热切危险，多看你一眼就会点燃我心中无法扑灭的火焰。爱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哎，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人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爱爱，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爱留给你。 然是你的情人。 第二十三个情人节， 无限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 爱不止传说 的一千零一夜，还有更多 未完待续，我们一起写。 二十三个情人节，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 懂得欣赏花花会开 花会谢，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祝福问个好，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 103.3 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新年到，祝福到，我仅代表广汽本田三和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心事是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哟。 现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你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还是昨天你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掌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你以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似乎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 方，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 为我停止呼吸。